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72、67和6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86、81和82公里。预测本港吹偏东强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密云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气温介乎25至28度，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9: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纳摩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木兰集结在北纬18.2度、东经11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西部至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7级，间中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三美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7级，间中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达到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6至7级，稍后转吹西南风达到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后转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风6至7级，稍后转吹西至西南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达到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东风6级，山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6公里，有雨。东沙吹东南风6级，能见到7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西风3级，能见到14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意外啦，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风力楼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近狮隧桥底。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风力楼有交通意外，中线封闭咗，龙尾排到近狮隧桥底。其他嘅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只系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畅顺。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啦。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啦，就喺翠屏南村对开。封路方面咧，提一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有紧急路面维修，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嘅慢线封闭咗噶。至于晚间工程啦，粉岭公路会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凌晨12:30至到清晨嘅5:30，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粉岭公路巴士转乘站一段会封闭噶。白和路北行通去粉岭公路九龙方向的支路都会封闭，到时揸车朋友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请各位注意道路安全。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 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60分钟走遍世界。 而家在埃及的公众地方摄影要事先申请，内阁最近批准新规定，日后居民和游客要影相可能不用再申请， 但是不给影可能损害国家形象的场景，影其他人之前都要有对方的书面同意。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谭永辉、陆宇光、黄晓玲，十万八千里。 晚上时间8:11啊，一哥啊，好报家阵嗰个风暴消息先啦，唔该。 系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6度啊，相对湿度94%嘅。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啊，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都去到今日嘅9:30，咁啊大家留意天气啦。 嗱，正所谓咧贵人出门招风雨，呢啲说话咧，相信咧喺一啲打风落雨嘅时间咧，就经常都会被广泛采用噶啦。咁但系今日咧。即系不能不讲贵人出门招风雨呢样嘢啊！ 系，简直系啊，手下留情啊，重中之重啊， 冇错啦， 中流砥柱啊， 冇错啦。咁可能咧，大家都会喺度问啦，啊，你两个人咁喺度一唱一和，咁我哋通常手下都系三个人噶嘛，因为逢星期一至三都系咁样啦。咁究竟啊，今日啊，除咗梁礼勤同埋阿一之外，我想个张俊豪添。究竟有啲咩人喺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手下留情里面出现呢？ 其实每次都有好多唔同惊喜㗎，即係早喺我哋二台年代，即係碰上呢、這个刘伟恒先生嘅忧郁期呢，我同阿勤都会搵唔同嘅人嚟帮手嘅。咁最简单 好多都系一额汗，但今日呢，今日就唔使担心。 最早嘅即係当然有私分啦，係咪先。咁除此之外就有重哥亦都有帮手过啦。 係啊。 咁蔡一杰啊，班长都有帮手过。 所以音乐小三啦，就 有。係啦、啊钟 志光系啦， 咁所以啲份量系越嚟越劲嘅。今日呢个份量系简直系 将以前嗰啲全部杀晒。 哦，咁我又唔敢咁讲。 唔系，我都系讲下啫。我谂住咧，等佢舒服啲咧，咁就 好大啊！今日 系啊，等佢舒服啲，就令到我哋做起嘢上嚟就会开心啲。哎呀，小三喺度，小三可唔可以入嚟讲两句啊？又嚟讲两句得唔得？嚟，你真系小三， 咁啱得咁巧啊！ 真系 飞机撞纸鸟， 系啦，喂，小三过嚟，哇，小三三门好鬼大力啊！喂，你好啊！ 喂，你好啊，你好啊，你哋好啊！ 系啊，钟志光， 呢、這个 诶唔讲得，呢、這个唔讲得 啊！呢、這个诶飞机撞纸鸟你都识喎、 啊，识啊，一个就犀利啊！单车变摩托啊嘛， 好嘢好嘢啊！ 系啦，阿钟仔今日嗱，今日晏昼你就唔系翻，唔系 我路过噶咋今日。 今日路过啊！ 我路过啊，因为咧系录其他嘅节目啊。 系啊系啊，我知啊，我头先其实入去装过你噶。 就系因为你入过去，所以我一定要礼尚往来、 哦、 啊，要过嚟咧同你打个招呼。 喂，多谢你啊！ 喂，你哋讲紧咩？继续讲啦，唔好理我得噶。 哦，唔系，因为咁样嘅，我哋成日都话，诶，头先又提起你，因为咧，刘伟恒而家休渔期嘛，咁、佢就翻咗美国，咁、一个礼拜就叫做两次出现啦，应该 系 啦。 星期五翻嚟啦，而家3+4啫嘛。 系咪啊？佢啱啱飞咋？ 啱飞啊！ 你咁快佢翻嚟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咧总会有啲时间系要揾人打一蹬脚嘅。 哦 ，OK，OK。 咁、 okay. 就我哋今日咧就揾咗一位咧，可以话系同手下留情咧个渊源最深嘅一位嘉宾。系啦，咁呢位嘉宾咧就可以话系咧睇住手下留情成长。佢虽然唔系手下留情嘅第一人，但系。随后的二三四浸都关佢事， 可以直接啲简单啲咯， 是手下留情发育阶段最紧要的一个人。 哦，没错没错，是啦， 发育。 要唔要估啊？ 青春发育嘅时候最紧要嘅人。 要唔要估啊？如果要估嘅，我可以播首歌嘅。 哦，可以。 系嘛？好啦，嗱，当大家而家听到呢首歌啦吓，咁我哋就俾啲时间呢、這个三分钟到，三分钟嘅歌咧就大家估下，我哋今日啊将会啊喺节目里面出现，唔系小三，小三只不过路过啫、 啊。我都要估啊！嗱，你哋啦，播歌啦，而家你容让我咧就翻上去我嘅座驾，因为咧我而家都唔知边个。咁我咧喺个途中咧，我要听住究竟系边个，好嘛？ 好啊，多谢小三，多谢小三，好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好啦，咁大家咧就估下啦吓，喺手下留情发育时期，由一个小孩变成一个精壮嘅年青人，系佢睇住，佢系边个咧？No getting over you. No, I'm just a fool who's willing to sit around and wait for you. But baby, can't you see? There's nothing else for me.人哋非常怀念嘅女歌手啊！我细个嘅时候觉得佢系超靓嘅，佢系 Olivia Newton-John， 有 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好啦，嚟咯，头先已经讲咗啦，手下留情发育时期嘅一位功臣啊，系啊，能够令到我哋茁壮成长嘅，靠佢，我哋热烈欢迎 胡世杰先生。 Yeah， 喂，流通。 两位，你真系唔系冇所谓，你点叫冇所谓啊？喂，但系咧，你哋正话嗰个开场白咧，令人有无限嘅遐想。 点解咧？ 第一，通常咧，我哋所谓呢啲咧喺度抌咧，系个嘉宾未到先至会系咁，就系实整我神咁都坐咗喺度。 嗱， 咁你讲，你误会咗就喂，乜胡世杰原来迟到咩？今晚点解拖咗五分钟？嗱，你开场白烟草做咗五分几钟？跟住播埋呢個 ONJ 三蚊幾鐘，即係好似我遲咗八點四先出現咁樣，呢個第一樣嘢。第二，阿一你會唔會大咗啲講到呢件事？ 我唔會。 同埋你個語氣咧，其實好似係有骨嗰只，我覺得哇，嗱 你 正落啊！ 你唔好睇我個樣咧，我啲語氣就好好噶啦，係我樣衰啫。 佢真係有骨，你真係聽得到，好嘢，叻仔。 有骨 就係因為佢啖啖肉，所以攣翻啲骨出嚟。你明唔明白啊？嗱，仲有大家各位親愛聽眾，大家聽到啦，即係作為一位監製，最重要嘅係咩咧？就係、是、啊，要。仔细地咀嚼主持人讲嘢之余咧，仲要好好咁计时。 佢头先讲咗话我哋拖时间、 啊， 用咗五分钟，再加上 ONG 首歌咧又播咗三分钟。但我想告诉你，其实我们并不是拖时间，我们是隆重其事地宣布你出来。 但我怕呢、这个隆重其事会流失了很多原本的粉丝、啊。 嗱，这样的。其实呢我觉得呢今天胡世杰出场是非常正确的。正所谓大气候，大气候有胡世杰就有大气候嘛。 是没错。 今天正正是你的打风的时间，三号风球验证生效。那你不如又分析一下个风，你平时就只是星期即 weekend 的时候，是星期六的时候你才说。 我今天讲一下。我想在这里讲一下呢，因为我发觉咧，突然间而家打风咧，虽然网上啲资讯好发达啦，咁大家喺度将所有啲无论真无论假嘅信息啊、图片啊，传完又传 ，share 完又 share， 咁好，即系差唔多乱晒龙咁样，都我有时都唔知边啲真边啲假，咁所以我就见到咧。好多係即係天文台嘅一啲友好啊，或者前輩級嘅猛人咧，佢哋都以正視聽出嚟話俾大家聽，喂，呢啲係假嘅，唔好亂咁傳。有因為咧，我睇到今日晏晝到而家咧，有啲人將上一個風嗰啲嘅風暴消息同走勢咧，就鋪翻出嚟咧，我唔知佢係惡作劇啦、啊。定係純粹想嚇嚇人啦、 啊， 定覺得話自己好勁咧，有咩內幕消息？其實我覺得即係大家小心啲去。第一，你睇完之後，你唔好真係亂咁 share 啲嘢，所以你真係要 fact check。 哦，通常都係㗎，通常睇完就即刻 share 㗎啦。 呢、這個就真係好壞習慣嚟嘅，同埋你真係令到嗰個消息已經係唔準確，就更加係即係差天共地啦。 同埋有人成日都講啊嘛，喂，聽日係十號嘛，咁、但係講緊個日子係啦，但係講緊日子嘅時候， 我覺得講下呢啲，即係八月十號、八月九號都冇乜所謂嘅。今日係三號，今日係八號嗰啲，咁但係啲人將舊嘅信息拎嚟傳咧，我覺得呢個真係不要得嘅。 嗯， 嗱，你問我啊，梁麗勤，你話，誒、哎，你話 我問你啊，你俾個問題，我問多你一次啊。 咁我意思， 你點睇咧？ 係我嘅意思即係話啦，大家我不如我教下大家咧。 誒、哎、好喎、啊，好喎、啊。好啊， 点、就是、样睇下天文台嗰段文字啊？ 系， 其实如果你走上去嗰、那个天文台嗰、那个 个 app 嗰个手机版里边咧，佢咪有个最新风暴消息嘅？ 吓，喺边度？ 第一页啊，即系喺呢个版面咧，即系我的天文台嗰个咧， 我见到， 佢咪有一段好长嘅文字形容紧呢个风噶嘛？ 系 咪嗱？前面嗰啲唔讲啦。咁佢一路中间就话咧，除非木兰。顯著增強，或者採取更為接近本港的途徑，否則三號強風信號會在晚上十時前維持。嗱，呢個新聞啊，仔仔咧，佢已經講好多次啦，大家聽好多次， 係冇錯。 咁我想講咩咧？就話第一，佢已經講咗話，喂，你平常你都知道十點前咧。應該係唔會有咩變動嘅，除非呢個風有好大的改變。 嗯， 咁佢現時香港普遍係吹緊呢個強風啦，但係受到呢個驟雨影響咧，有猛烈嘅陣風，咁即係大家要小心啲風啦，風力都好達到呢個烈風程度啦，市民仍需提高警覺。嗱，最後一句，咁大家應該點睇啦？當然啦，我唔係官方啊，但係即係我做得大氣候咁耐，咁 都有翻咁上江湖地位㗎，係， 亦都識咗好多即係天文台朋友教我點睇佢哋呢段文字咧，咁你睇住咯。天文台會密切留意呢一個木蘭嘅發展同埋動向，評估是否需要發出更高的信號。嗱，呢句嘢你好似冇乜嘢，但你諗下，如果真係冇乜機會嘅，佢就已經寫話咩較低啊，或者係機會不大嗰啲啦。 嚇， 咁佢如果唔寫呢個機會不大或者機會較低咧，其實真係我覺得啊，係有某一程度嘅機會咧， 即係五五波係咪咧？ 係啦，即係我覺得係五五波嚟嘅，即係我嘅意思即係話咧，其實大家如果你與其係亂咁去 share 一啲唔知真定假嘅資訊，你不如就細味一下，攆下天文台嗰段文字。因为呢段文字其实真系第一，佢哋好用心写出嚟，话俾你听个信息。 嗯， 但系因为呢个信息始终有预测嘅成分啊嘛，咁佢又唔可以写得好实。 嗯， 咁呢个人之常情啊。咁但系你睇佢嘅行文咧，你就应该会估到其实佢话到俾你听，即系机会系咪好低咧？我觉得又唔系好低，但系机会系咪好大咧？又当然呢一刻话俾你听唔系好大，但系事实上学你话斋用五五帮呢三个字咧，我就觉得较为系。贴近而家嗰个走势， 嗯，即系你觉得呢位主持讲嘅嘢系啱嘅？ 我觉得 即系我呢位主持嘅形容系你觉得合格嘅？ 我觉得啦，我觉得，我觉得。 嗱，Tony 呢个咧， 我觉得上咗一课一样。 系啦，Tony 就系用一个专业嘅大气候主持去睇呢件事啊。 系，咁你又想 我呢啲用翻上班族嚟睇呢件事？ 系，你觉得点咧？ 晚上十点前。 都未提到聽朝啊， 係 即係大家聽日都要翻工㗎啦，唔好諗咁多啦，係咪先？同埋其實我覺得另外一樣嘢就係個古人嘅智慧啊，因為細個嘅時候成日話打風唔成三日雨啊嘛，係啊，你見今日啲雨係叭叭叭叭聲，其實應該都唔係好重㗎啦，因為你其實咁當然你古人就話哦打風唔成三日雨，但係如果你去到後屘，我哋去到而家配合埋個雷達圖嗰啲嘢，你咪明點解所謂嘅打風唔成， 因 為佢捲咗其他嘢喺附近啊嘛， 打風唔成三月呢句説話咧，我覺得係咩時間先會 上緊中文堂啊？ 我覺得唔係，我純粹係喂我大你咁多， 係 我見風多過你好多個啦。 係 通常你去到一號風球或之前咧，所謂打風，如果一號風球之前都係落緊雨嘅，咁我就覺得打唔成。但係如我覺得呢個唔係天文台話俾我聽，這個純粹係民間智慧。但係如果去到一號啦、三號啦，咁如果有風有雨嗰啲係正常嘅。伴隨住風球嘅風雨嘛，咁、你就唔可以將嗰啲雨咧就變成哦，一落雨唔打風咯，唔刮暴，我又覺得唔係嘅。 喂，我想問一個問題，胡西傑，你其實你做咗大氣候幾耐啊？即係同天氣有關嘅節目，你做咗幾耐咧？ 我嗰一台到而家咪五年幾咯。 哦，我想問咧， 同埋你想測試我究竟有幾資深啊？ 唔係啊，我係 想問下你可唔可以用一百字去解釋厄爾尼諾現象咧？ 又或者佢同拉尼娜現象之間嘅關係， 同埋講下呢個巴黎氣候協定嘅一個同埋全球化嘅問題， 係啊，京都議定書嗰啲嘢。喂，我想問就係咧，因為咧我做咗手下咧十年啦，咁咧好得意喎。 咁你咪 double 我嘅智慧同經驗咯？ 唔係啊，聽我講先。因為咧有陣時咧，我就會有啲朋友嘅朋友咧，就會問我嘢啦。例如就係、喂。我咧有一首歌咧，有一个男歌手唱嘅，咁佢里面咧就有一个咧就系、有个 rap 咁样嘅，个 rap 里面咧有只有讲紧一只猫同只狗打交嘅咁样，即系类似系咁俾咗啲 tips 我。嗰首歌咧好耐之前唔知边个唱嘅，你可唔可以帮我搵翻出嚟啊？咁即系俾少 tips， 佢就会觉得你你做嗰啲集体回忆嘢啊嘛，你一定知嘅咁样。咁真係唔知㗎喎。好啦，你做咗五年大氣候，會唔會有人真係會覺得爺爺打風啊？梗係揾胡世傑啦。 唔使 要問天氣啊，梗係揾胡世傑啦咁樣嘅。 其實都唔係今年啊，係早幾年都已經有人問咧。 已經有江湖地位。 已經唔係啊，佢以為我有，但實質係冇啊。即係我唔會比你知一多或者知一快嘅。即係就算我識一啲真係天氣界嘅朋友，其實佢哋都係。即系如果佢要知道已经写出嚟， 吓 佢唔知讲俾你听，亦都冇用。 咁有冇人问过你厄尔尼诺现象究竟几时会冇咧？ 咁又唔会问到咁嘅，点会几时会冇呢、這个系冇人知噶嘛？因为你话厄尔又好，拉尼娜好，其实佢都系一。 一真係識噶 喎，係啊，拉尼娜 左 右 噶嘛，即係佢應該就 互相牽制噶嘛，係咪？ 所以就一個有嗰時，一個冇。譬如今年有呢、這個咧，可能出年有第二個嘅， 係 就係咁咯。 咁你其實你。做咗大气候之后咧，你相唔相信有理事力场咧？喂，嗱，我真系好有江湖地位嘅人，我先咁问噶，因为咧我问过武哥噶呢个问题，我问佢啊，你信唔信有理事力场咧？咁佢又笑咯，到最尾佢话其实系冇嘅，佢嘅 conclusion 系冇 嘅，佢嘅好可圈可点啊？ 系啦，咁你 咁佢系天气界啊嘛，点同啫？我系广播界啊嘛， 咁你觉得有冇 啊？我觉得都冇。 哦。你想唔想有？ 唔系你如果咁问，你话想唔想？我作为一个平时嘅打工仔，即系我撇开我唔系呢行啊，即系我呢行系真系好唔准嘅。呢行我其实大家都想翻工噶嘛。 系， 但如果你一个打工仔，佢话喂，梗系想有啦咁样。但我觉得呢样嘢系真系唔，即系我觉得系真系迷信，甚至乎系穿凿附会啊。 系唔知点解会突然间生佢出嚟啊嘛？呢单嘢系， 但系你睇嗰时都唔会准噶。其实， 但系调翻转，其实呢两年嗰、那个 少咗咯， 少咗理事力场呢样嘢。 咁咪唔准咯，即系其实等于你成日都估佢开 A 定开 B 啫嘛，咁梗系唔系开 A 入边。 呢个其一啦，同埋另外一个系多咗 work from home 啊，即系就算以前你打风系真系好似多咗假噶嘛。 哦，系喎，系。 但你而家唔系嘅，你而家喺屋企，你都系要在家工作啫嘛。即系到而家惯咗，你老板都会惯咗。喂，哦，咁我哋转头十点钟喺屋企 Zoom meeting 开会咁样。其实你冇放过假噶，即系你 系 他条多些少，但唔系以前嗰种，即系约埋打牌噶嘛。 系。 而家唔同咗啦，所以大家都少提咗呢四只字 啦。不过我都觉得系，即系好多出面嗰啲讨论区啊嗰啲咧，以前一去即系酝酿打风嘅时候，大家就已经掉晒啲图出嚟，兴合合啊咁样讲到咧，即系我跟住点样。 乜玩啊？咁係啦，咁但係而家又的而且確係冇嘅，咁咯，咁啊，連大氣候嘅胡世傑都唔相信嘅時候，我相信呢一個李氏力場咧，大家可以 close out 噶啦，咁啊，以後可以唔使講都唔定噶啦。好。咁今日咧就熱烈歡迎我哋阿胡監製，雖然 係咪走得啦？ 咪未得，梗係未得啦。咁熱烈歡迎阿胡監製嚟啦，咁就幫幫手啦。你知一個幫一個就人人有功開啦，係咪？係啦，咁啊陣間晏少少胡監製會繼續出現嘅。咁但係今日咧，我哋仍然都繼續有咧《開心日報》嘅 Ada 杜文蔚咧嘅訪問嘅。咁啊，尋日 Ada 咧就講咗好多關於啊性本善嘅嘢咧，就搞到阿一哥咧就好開心啊。咁今日講啲咩咧？轉頭翻嚟講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国安处拘捕两名社交平台群组管理员，涉嫌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多次透过群组发布具引起或加深香港不同阶层居民间的恶感及敌意的煽动意图贴文。消息指两名被捕男子是公务员 Secrets Facebook 专业的管理员，分别是28岁任职民政事务总署的文员，以及29岁任职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的系统分析主任。警方同时调查五名28至43岁的男子，其中两人涉嫌干犯诈骗罪被捕。据了解，这五人亦都涉及公务员 Secrets 煽动贴文，同样是消防署救护员。警方根据法庭手令搜查七名受查人士的住所和工作地点，检获一批与案件有关的电子通讯工具，四名被捕人士正是保释候查。本港新增404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3名患者离世。学校呈报401宗阳性个案，来自280间学校，有8间学校的个别班级需要暂停面授课一个星期。医管局提醒市民，若果屋企有长者确诊，应该尽快呈报和留意他们的病征，即使病征轻微，亦都不要掉以轻心。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缩短海外抵港人士至3日酒店检疫和4日医学监察，加上红黄码措施，相信不会令到社区确诊数字有明显改变。至于最终目标是不是取消酒店检疫，他说要根据数据精准抗疫，但是疫情仍然有不确定性，现时难以预计情况会怎样改变。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黄志光话，处所可以首先用目测方法检查市民的安心出行二维码是不是属于红黄码人士，并且有两个星期过渡期做好更新验证二维码扫描器等，希望作为有效工具防止红黄码人士进入。南韩首都圈暴雨成灾，增加至8人死亡，包括一名中国公民，另外有9人受伤，6人失踪。气象厅话，首尔同爵区曾经在一个钟头之内录得 141.5 毫米的雨量，超过1942年 118.6 毫米的一小时最高纪录，创80年来新高。受到暴雨影响，首都圈的地区多处道路被浸，公共设施受损，部分地铁路线一度停运。当局将暴雨灾害警报从警戒上调至严重级别。总统尹石月前往灾区视察，又主持防汛工作紧急会议，要求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全力避免人员伤亡，同时迅速展开汛后恢复工作。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木兰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470公里，即是北纬18.2度、东经113度附近，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广东西部至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 预测本港吹偏东强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密云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同涌浪，气温介乎25至28度，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9: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524041问下啦。 老婆，俾 B B 食咩好呢？咁多资讯同推广，点拣啊？ 为咗维护母乳喂哺，政府推出香港守则，指引业界喺销售婴幼儿配方奶同预先包装食物时，提供客观嘅产品资讯，保障母乳喂哺。 问埋医护人员嘅意见，咁就可以做个啱自己嘅决定啦。 上 fhs.gov.hk 了解多啲啦。 正所谓，期望每天都天晴多好，期望每朝都有开心日报。 手下留情 crossover 开心日报，陪你晚晚发放正能量。有请 Ada 杜文慧。 每朝早总有开心日报。 咁有冇人教过你做节目噶？譬如夹歌 嗱，其实咧，我哋嗰个年代咧，冇人会教你嘅，即系冇人话你跟我学咁，冇呢啲嘢嘅。但系你系点样学嘅咧？譬如你如果真系有心去学咧，譬如我就会同，譬如同阿伍嘉莲讲话，我可唔可以坐喺你后边睇你做节目啊？咁佢哋好 willing 嘅 ，OK 冇问题。咁佢按紧 panel 嘅时候，你坐喺角落头嗰度，静默咁样望住去做咯。咁我哋嗰阵时咧，一入行咧，通常都系做轻谈浅唱俾你听，因为嗰段时间咧，2点钟打后咧，你系可以玩嗰个 panel， 系你点样夹歌啊，点样夹 time piece 啊，你炒咗粉啊，又好似冇咁大件事啊。咁所以我做咗好耐轻谈，就一个星期做3日嘅。系啊。嗰陣時咧，因為後生咧，你就算2点几做到6点，跟住你行出去咧，個人咧都唔暈嘅。但係而家咧， 係啊，已經 係4点開始鐘㗎啦。 係啦，冇錯。咁嗰陣時我哋做好多啲俾你熟習個 panel 咯。咁變咗我哋嗰個年代嘅人咧，你係可以揾啲前輩，我可唔可以坐後面睇你做節目？啲前輩一定肯嘅。咁可以咁樣，但係而家咧就唔會有啲咁樣諗法咯，即係真係 DJ program 已經其實少啦。係 冇錯， 係大家都 係 清談啫嘛。即係當你清談嘅時候，你其實你有聲，你已經可以清談，或者你已經有咁嘅 experience， 就已經可以你可以講到好多嘢。咁所以嗰陣時唔同嘅，嗰陣時我哋真係靠啲前輩話俾你知點樣係叫好，咩係 music flow， 係 邊只歌接邊只歌點樣做好啲，咁係嗰啲前輩你聽完之後你跟住做咯，唔會有個前輩話開個班俾你去參與。 就算真係會都好啦，佢都唔會手把手咁教你，係因為教唔到嘅呢樣嘢。 唔會係你喺後面睇咯。 係啊。 咁同埋我哋，尤其是香港電台咧，係所有前輩都好願意去，即係冇一個前輩話，即係唔會見到啲咁嘅面口。你呀、啊，冇呢啲嘢噶嘛。即係任何人佢都 willing 去塞錢入你袋嘅，係會點樣做啊？我會點樣做啊？咁樣咯，所以係好好嘅。嗰陣時個氣氛係好好。 都記得我以前自己即係舉手問，因為咧， 你問邊個啊？ 有好多譬如以前嘅郭啟華啦。 哦， 系啦， 我 试过 颜联舞咯， 我试过有佢做紧节目嘅时候，即系要问咗先嘅，得唔得啊？咁啊，得 OK， 咁然之后你就匿喺后面某一个位，咁我好记得一种感觉系咩咧？因为啱啱入行嘅时候系。佢一推咪，本来个喇叭有声噶嘛，突然间推咪静咗咧，嗰下嘢耳仔一塞嗰种感觉咧，我觉得哇！ 呢、這个就系做节目啦，即嗰样嘢，我到而家我都仲好记得咯。 哇，颜生好啊，颜生好好啊，真系。即係佢係好好人， 係啊，顏生 真 係 好好人。我以前咧， 你想聽啲咩？ 唔係，我未識佢嗰陣時咧，我以為咧， 咦係喎，你喺 DBC 佢喺 DBC 啊，係啊。我未識佢嗰陣時咧，我以為佢做節目先係咁講嘢噶嘛。 哦，好， 但 係 原來咧，佢係平時都係咁樣講。係 啊， 點樣咧？你想講？你講咩？ 我真係好中意佢。 同埋顏生咧，佢坐喺 度，一定要關掉。一定要心裏有風咁掹低先， 唔係同埋我中意佢啲披披搭搭嗰啲衫咧。 佢喺 office 坐嘅時候咧，佢唔係坐直個身噶喎。 梗係啦，坐直先優雅㗎。係 啦，佢會挨住喺度沉思，即係打 個 係打斜角咁樣咧，45度望上天花板嗰度。就算同你講嘢都好咧，佢係會好慢咁樣由個天花板將個目光慢慢去移翻落去你身上。 佢永遠都係優雅， 好正嘅真 係。呢粒粒搭搭咧，一行入嚟就 fashion show 咁樣。 同埋佢真係好慢，佢係古代人嚟㗎，我覺得，因為佢所有嘅動作都係。 慢 嘅，唔係好似我哋嗰啲打衝鋒冇曬儀態嗰啲，冇 好 慢的。 我好中意佢嘅，係啊。 窗外人汹涌，周末的夜属于欢乐。窗里面你和我，被世界遗忘在角落。在的时候，你的手也不那么温热，你的眼光轻远过我的脸，远远抛落，心中有伤痛，想问你那。 呢啲就係嚇電台嘅歲月啦。頭先俾阿 Ada 咁講過，我都有陣時都會即係少少衝動啊，不如 點啊？ 一年365日，揾一晚做下通宵啊，揾阿艾 力 姐一晚嚟做。我想客串一晚， 唔係客串一晚 OK。 即係打下風啊，俾我做5個鐘啦。即係我想做下嘅，即係推一劫。 唔係你以前係做 嗰時啊，我哋咪一切從嗰度開始咯。 係咯 係 啊， 你就輕談淺唱嘅時候，我同佢都係做通宵節目嘅。 你應該即係做一日都開心 下。中意嘅，而家都想做嘅。 我都做過兩日輕談嘅嗰陣。 我都有做過啊，我有啊。 我係唔知邊個翻唔到，跟住啊。 做兩日輕談，我一個星期做三日。 唔係啊，我人生裏面真係做過兩晚，我意思係，即係到目前為止，因為唔知邊個翻唔到，跟住有胡老通就打電話嚟。 我都試過做過。 你可唔可以幫手頂一頂啊？咁好喎，咁 啊玩。 咁嗰陣係啦， 其實幾開心。我哋喺度再講一次，如果有人譬如有邊個唔得閒嘅話，我哋好願我願意頂一晚嘅。 唔係，但係都要睇狀態，頂唔頂到。 我真係唔得啊！我真係自己自首。 我係三個自己喺度嚟玩。 唔係，你知唔知我嗰陣時咧做輕談咧係有一啲前輩話唔可以播快歌噶嘛？你知唔知㗎？ 播快歌， 唔俾㗎， 係啊，因為佢覺得嗰段時間唔應該播啲嘈嘅歌嘅，即係唔係快歌嘈嘅歌啦，唔得啦。哇！我嗰陣時咧，一嚟咧我就哇開 P 級， 係啊，我都嚟㗎， 點樣跳舞街咁樣。 系啊，唔理噶啦， 系啊，好开心嘅，自己中意即系听咩歌就。 其实呢个系福气嚟嘅，即系我觉得当我哋细个嘅时候，我哋系中意听歌，然后竟然系我哋喺工作上面，我可以播翻一啲我中意听嘅歌出嚟，同埋哇。 份 panel 又靚仔靚聲，你塞住個 headphone 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好 enjoy 喺你自己嘅世界，咁互復可求 咧。同埋我哋嗰陣時係為咗熟習個 panel 而做輕談咧，咁等你多啲玩個 panel 咯。但係咧，我據我所知咧，啲人話其實咧係我哋電台先個 panel 係咁好玩嘅啫。佢話有個朋友話我去 BBC 做 training 啊，咁佢話叫我學 on panel 啦，咁於是佢就入咗間房嗰度啦，即係 BBC 一間房度啦，佢望我 panel， 一條叫 fader 叫麥，一條叫 CD。冇啦， 三条啊， 系得两条， 得两条， 即系咪同埋 CD 啊， 吓咪同埋 CD， 哇吓。我学咩啊？即系学人哋可能另外啲电台好简陋噶咋，即系唔会好似我哋咁有嗰阵时有卡机、有 CD、有碟、有咪、有咪 温唱盘咁样，咪都四支啦吓。 系啦，嗰阵时我哋觉得好好玩嘅，即系唱片 你能够凌驾富， 你凌驾 紧 啊嘛。但系咧，有啲电台其实唔系咁多嘢俾你搞噶咋，好多嘢都系可能系中央出咗，咁可能你只系开咪啦、闩咪啦，系咁样噶咋。所以我哋嗰阵时系零舍好玩咯。 系，我哋嗰个时候都系好玩嘅。 系啊，因为 我哋而家都觉得好玩嘅。 份 panel 咁大份，每一条飞打你都可以好好咁样去利用同埋操纵。哇，我觉得呢个 唔系，所以而家做开新日报咧，我系 insist on panel 嘅。 啊， 因为有啲嘢咧系因为我试过唔 on panel 系点咧，我想出只歌咧，哇，我又要咁又要咁又要做好大动作，令到出边啲人又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 好似大家去做手语咁，我点解要咁样嘅？ 同埋啲位咧就系，同埋你 啲位唔啱， 其实系有个。即係你覺得好啦，我哋就聽首歌，即係嗰下你嗰個 touch 咧係。其他人做唔到嘅， 係啊，係啊， 同埋咧，on panel 有陣時好似揸車咁嘅，即係就算你幾個月冇揸車咧，你都係好熟悉嘅。譬如我有一段時間冇做電台，翻到 DBC， 我第一日 on air 做音樂節目，咁我就自己 on 啦。跟住咧，洪朝峰行過，你第一日開咩啊？係啊，你自己 on 啊？係啊，會點㗎？嚇、啊！你真係好叻啊！哇，有乜咁叻啊？即係當你 on 咗幾十年嘅時候咧，你一埋去，你大致已經知道係點樣咧。其實係。唔会觉得尴即系隔膜嘅， 系 好开心嘅咯嗰件事。 反而如果你交咗俾人咧，尤其是做 music show 系唔得 交俾人， 系啊唔得噶。 夜里歌声伴你轻叹，夜深里细声渐长，莫云轻轻陪伴离场夜光，今晚只得。缓缓伴你安睡，手拖手梦乡里去，摘个星星陪伴离场夜光，星光照给你共我，流萤如繁星琴弦听，朗月盈伴眼前。我独陪伴你到天晓，莫云轻轻陪伴离场夜光，今晚只得你共我。缓缓伴你安睡，手拖手梦乡里去，摘个星星陪伴离场夜光，星光照给你共我，流萤如繁星琴弦听，朗月盈伴眼。陪伴你到天晓，莫云轻轻陪伴离场夜光，今晚只得你共我。 睇我哋讲电台嘅嘢，讲到几 开心， 好啦，我 哋翻翻去嘉賓個世界先。嗱，我哋即係除咗認識阿 Ada 係舞台劇啦、電台啦各樣之外咧，咁當然亦都係一個媽媽啦。咁我哋就之前就訪問過你夫君啦。我唔記得最冇問一個問題，就係、是、夫君同你係點樣認識㗎？ 哦，我哋咧係喺一個朋友叫劉雅麗嘅生日會嗰度認識嘅。係咁，佢嗰陣時係一間餐廳嗰度開生日會。咁嗰間餐廳咧就佢媽媽喺嗰度登台嘅，就有個台啦，有啲舞池咁樣，然後有啲台咁樣，好似夜總會咁樣，禮花皇宮咁樣啦。咁嗰次咧就劉亞麗生日就話：喂，你過嚟食嘢啦！咁我就放工，又係做完人間定格就過咗去，咁就係咁樣識咯。 哦，大約 係 幾耐之前啊？人間定格喎，仲有好耐噶咯。 97、98年識啦，係97、98年識，差唔多啦。 咁跟住， 但係當時佢係做緊 TVB 拍緊電影，我就TVB 都係有做 TVB 嘅。咁又有拍下電影咁嘅。我記得咧，佢即係後屘打電話俾我就話。唔係，我哋食完餐飯咧，佢攞咗兩張戲飛俾我。 嚇！ 咁就係佢啱啱有套電影叫《越快樂越》。 越快樂， 係 關鵬，咁佢就俾咗兩張飛我。喂，我有兩張飛啊，要唔要啊？哦，好啊，咁我攞咗兩張飛啦。咁我諗住啊，佢俾送兩張飛又俾同人睇啦，係咪？跟住第二日佢就打電話嚟，喂，你幾時睇啊？我話咦，做咩啊？我俾咗兩張飛你噶嘛？嚇！你以為你俾兩張飛我係同你睇噶？嚇！係啊，佢以為佢嗰兩張飛一齊睇。 咁直接嘅。 但係當時你係第一次見佢嘅啫喎。係 啊，第一次見佢咋？佢俾。 但 係 當時即係喺嗰個飯局裡面，你哋傾得好投契。 冇喎。 嚇！ 都唔係好投契啊，大家班人咁咯，即係全部都係已經係學院啲同學咯。 但係佢係咪第一次見你咧？都係 啊，大家第一次見。 點解可以咁得意嘅？ 咁佢啊，即係 artist 即係 artist 啊。 咁跟住第二日就一齊睇咯，即係睇嗰套戲啦。 佢純粹係想睇嘅，定係想睇你先？ 唔係嗱，我嗰刻咧就覺得哇，你俾兩張飛我，然後你話同我一齊睇， 莫非 咁我咪即係少咗一張飛？你俾人俾一張飛我咧？ 哦、 我嗰陣時咁樣諗噶，係咪先？如果你俾兩張飛啊，你我原來要同你一齊睇，咁你應該你一張我一張，咁我咪唔使同你睇咯。即係你又唔使同我睇，我唔使同你睇，自己唔使就時間啦。咁後屘我好啊，咁就後屘就一齊去睇咯。咁跟住就 但佢做噶嘛套戲， 係啊， 係咯，即係佢。肯定唔係第一次睇啦，咁即係佢擺明係有心約你噶咯，同埋 但我唔係好 get 到噶， 有心佢約你睇佢嘅表演， 係 即係呢件事， 仲要係越快樂越墮落，其實係一 三級片嚟噶嘛， 唔係仲 咁你又唔好可以話三級， 唔係即係佢大膽演出， 大膽演出冇錯， 大膽演出 都幾大膽係咪啊？ 大 膽，陳錦紅最大膽嘅套啦。 系啊， 大 啊， 都好大。 唔系，唔系应该咁讲，应该咁讲，因为咧喺嗰个套戏嘅宣传上面咧，系以陈锦鸿嘅大胆演出作为一个卖点啦。 系啊， 咁 我真系冇留意。咁好啦，睇完之后咁咪跟住又有几少少约会咁样咯，系咯，咁啊跟住就拍拖咯。 哦，系啊，真系好快嘅件事。 都快啊！ 好有趣，我覺得你哋兩個之間嘅嗰個邂逅。 一般你追一個女仔要幾耐到㗎？即係幾耐先正式拍拖 啊？好尷尬啊！佢呢個問題， 一年咁啊？ 唔係啊，佢呢啲通常都避開唔答嘅。 所以 我就唔係好明嘅，因為我知道佢個底係點樣㗎嘛。 咁啊好快，跟住就幾次約會咁樣啦。咁然後就一齊咯，係啊，咁啊。系，我都其实觉得好神奇。 哎呀，我都觉得好神奇，你咁讲。 系，我都唔知点解噶。 我 仲 记 得我打俾我叔，话俾我叔听咯，因为我惊我叔俾人哋即系喂睇到报纸先知，咁我唔想啊嘛。咁我就打俾我叔话，诶，我拍拖啦，吓同边个？我 up 咗个名俾。哦，好啊，嗯，好啦，咁样即系佢知系边个咁样咁样咯。咁我又试过有一次咧，我老公系点样见我妈？我妈第一次见我妈咧，就系佢咧有个 break。即係拍緊古裝，有個 break， 佢就嚟咗我屋企飲湯。咁嗰陣時半夜11:00-12:00嘅，佢著曬古裝， 即係古裝 出set古裝 香咁上嚟嘅， 唔知雪山飛狐定乜嘢啦。咁佢就 山飛狐 就嚟咗我屋企，咁然之後就飲湯。 你媽嚇親咩料啊？ 我媽就哇係，即係冇啊，係好奇怪嘅好多呢啲嘢。咁佢飲碗湯咁啊，坐一陣又走咁樣咯，咁又翻去開工咯。 幾得意喎呢單嘢！ 阿胡飛咁樣上嚟都幾得人驚。 系咪胡飞？系总言之，我记得系古装啦，即系戴头套嘅要，因为佢哋有个 break， 佢哋唔会换衫噶嘛，点换衫啊？大佬，你除咗头套，一年先黐翻噶嘛？ 跟住又要再整个， 系啦。咁我好记得佢嚟我屋企饮咗汤，跟住 飲完湯見到阿媽，跟住佢就走啦。 哦，但係最好笑嘅就係佢又揀呢一日啊嘛，即係可以揀其他嘅日子，中間要有 break 噶嘛。 TV 拍劇又咩嘅？ 咁又係咁係。咁佢同阿 Anty 講嘢時候會唔會用翻古裝腔？ 冇。其實我個老公講嘢都係好古裝噶，不嬲都。 佢係好有趣，其實佢係好有趣嘅嚟。 好傳統啊佢。 佢表面上即係我，譬如上次同佢傾偈， 好好聽嘅。其實佢個訪問， 佢咧係有一種俾人哋唔會有一種特別好親切嘅感覺，但係你好想親近佢。 係啊。 我覺得好得意， 佢講嘢好吸引嘅，其實 係啦。譬如咧，譬如 你係第一個聽到你咁嘅 comment， 好有趣噶。嗱，譬如佢講咗一句嘢， 好有道理嘅，佢講嘢。 係啦，佢就係話對住外面啲人，梗係講真話啦。翻到屋企先至講大話嘅。我好記得佢呢個 comment， 佢講得好啱。 點解啊？我想單嘢。 唔係，佢意思係咩咧？就係話你對住出面啲人，大家冇感情噶嘛，使唔需要有任何嘅嗰啲掩飾 嗰啲啊嘛。 系啊，揾食艱難啊！ 你聽佢噏啦。 然後佢就話：即係有啲乜嘢，有啲乜嘢，咁我咪直接講咯，唔需要轉彎抹角嘅。但係屋企人因為愛嘅，所以譬如話我喺出面受咗啲咩冤屈嗰啲，唔緊要，我要俾佢哋有一個信心，所以咧我就會即係用大話。 應該唔係啦，應該唔係啦。即係我覺得佢幾時講嘢都係好直接嘅， 佢真係 好 真嘅，係嘅係。 同埋佢唔冇講笑呢個概念㗎，即係佢冇乜話同你傾下偈啦。咁佢冇好多时个内容一定系佢要觉得系有建设性、有益嘅，或者佢冇一啲无聊嘅话题嘅，即系譬如我哋好多无聊话题噶嘛，即系睇咩咧？睇咩啊？可以讲，我哋可以讲十分钟都系冇意思噶嘛，但佢唔得嘅，佢可以系每一句佢都要觉得系 mean， 即系 mean 嘅，佢唔会系同人哋可以咁样闲聊嘅人嚟嘅，佢系好认真嘅人嚟嘅，所以佢讲嘢咧，佢永远都系。个心谂乜嘢，佢就讲乜嘢。佢好少讲一啲假嘢嘅，即系其实根本佢冇乜 skill， 佢唔系好识嘅。吓，即系我只能够咁讲。 生命何时开始，确信不疑，偶遇你时，凝望你一双眼开始。但思念如何休止，见你之时已是太迟。无办法共同过日子，不想想起边更记起，假装开心心更悲，辗转反侧因为你，与你不是你。何时终止，远去之时，告别你时，全部已不再有意思。问生命谁人指示，说有选择乃是托词，谁没有为情变自私。我间先不恋上你么，我间先不想你我，种种拣选可以许多，若我不是我。 又是精彩的一次啊！即系做开主持嘅咧，去表达自己嘅事情咧，系特别叻噶。多谢晒 Ada。好，暂时听到呢度，阵间翻到嚟咧，继续有胡世杰阿一同埋咧， 废就会被使用，废除先至系保护人类未来嘅唯一现实办法。要求拥核国家公布核裁军嘅具体进程。首相岸田文雄致辞嘅时候话，即使面对严峻嘅安保环境，人类亦都必须延续不使用核武嘅趋势，强调日本致力追求一个没有核武嘅世界。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九点，热带风暴木兰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460公里，即是北纬18.3度、东经112.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广东西部至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与木兰相关的广阔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并且为本港带来大骤雨、猛烈阵风和雷暴。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木兰会在今晚至听朝继续靠近广东沿岸，但是由于木兰中心附近的烈风范围较小，除非木兰显著增强或者本港风力有明显上升趋势，否则三号强风信号会在听朝两点之前维持。天文台会密切留意木兰的发展和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的信号。现时本港普遍吹强风，但是受到骤雨影响有猛烈阵风，离岸海域和高地间中吹烈风。此外，听日正值天文大潮，木兰引起的风暴潮有可能是听朝导致低洼地区水浸，市民请提高警惕，尽早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在过去一小时，塔门、长洲和大美督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83、69和6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98、77和85公里。预测本港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密云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气温介乎25至28度，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会在10月公布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很高兴能够同市民一起为香港开新篇，你的意见会帮助我们向前迈进，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个星期咧，我哋讲一讲英国文学。今日同大家介绍一个诗人叫做 Lord Byron， 佢写嘅一首诗叫做《Youth and Age》，年轻同埋年老。咁呢首诗咧讲嘅咧就系佢觉得自己咧已经过咗呢个人生最丰盛嘅年华啦，諗返起以前嘅人生呢，就觉得唉，好似个人越嚟越颓啊。有几句句子呢首诗我觉得係写得都几好，值得同大家分享。但呢首诗其实就唔系一首好出名嘅首诗嚟嘅，未必好多人会听过。好啦，我哋听呢首诗嘅第一句几有意思，佢话 There's not a joy the world can give like that it takes away。听得潮。There's not a joy the world can give like that it takes away。 的意思就是呢，大概啦，相比起你在这个世界上面失去的东西呢，其实你所得到的都不算什么。Okay， 这个是萧叔自己的解释。There's not a joy the world can give like that it takes away。 留意我们这个句子的节奏是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一輕一重，一輕一重。呢個咧，我哋叫做一個 iambic 嘅 structure， 一個輕重輕重。There's not 重音啦。There's not a joy the world can give like that it takes away。值得背一背嘅一個句子，幾有意思。我哋聽日再講多一句 ，from Lord Byron 嘅 Youth and Age。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晚上时间9:09啊，一哥唔该报下啲天气先啊。 系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4%嘅。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啊，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9:30，咁啊大家密切留意啊。香港电台的最新天气状况啦， 系啦，咁啊，今日我哋嘅即系好帮手就变咗我哋嘅前监制阿胡世杰啦，胡世杰你好啊，胡世杰， 我姓胡噶，唔系姓钱啊， 前监制胡世杰， 胡一就胡前监制， 胡前监制系唔好意思啊，系嗱，头先咧即系我哋就听咗阿 Ada 嘅访问啦， 系， 咁咧就 Ada 系我哋喺香港电台嘅前辈嚟啊， 喂，佢都系我前辈，因为我系听佢做音乐节目噶， 即系人间定格嗰啲啊， 同埋轻谈都有听噶。佢真係好好舒服㗎，佢即係即係做 DJ 嗰個感覺呢，咁、我覺得嗰時佢啦，羅曼榮啦，都係我嗰時聽嘅一啲夜晚節目嘅女主持囉。 我又何嘗唔係聽羅曼榮呢？阿羅曼榮而家唔知有冇聽住我哋嘅聲 音。眼跳。 係啦，喂，咁樣嘅，因為呢我覺得呢港台呢就有一個好特別嘅狀況，就令到咧喺港台工作嘅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咧，佢哋嘅嗰個工作嘅範疇咧係再闊啲嘅。點解咧？因為港台除咗有電台部之外，仲有電視部，即係譬如好似阿 Ada 尋日都有講啦，佢除咗係即係電台部呢一邊嘅主要嘅其中一位工作人員之外啊，間中佢都會喺嗰邊電視部嗰度咧就獲邀就去做一啲外快咁樣嘅。 登場 係啦，就會喺幕前演出，例如係聖本善禮咁啦。 因為我真冇睇過呢、這個有， 喂，係咪應該有得重温翻嘅 Ada 嗰集 ？Tony 而家仲追得切嘅。我先追翻嗰幾集，追翻嗰幾集嚟睇。 陳太嚟啊， 追翻嗰幾集嚟睇。 咁啊，陳太喺《聖本善》裏面都係好正經咁去演出㗎，你有冇諗太多？ 我先追翻嗰幾集嚟睇啫。 但係而家有冇？因為我哋尋日 check 咗《聖本善》係分開咗三個階段㗎嘛。即係而家其實可能我哋上港台網頁上面咧，都可以揾到一啲資料啊咁樣啦嚇。喂，咁樣嘅，我反而我想問一樣嘢就係、是、嗱，我同阿一咧都可以話係呢個阿胡世傑先生嘅後輩啦。 系，我、后背添啦， 几大声， 系啦， 梗系系啦。 No， 你知喂， 唔系我喺香港电台、啊，系咪先？ 我嗰时听思潮作动噶嘛， 系啊，我哋听思潮作动噶嘛，你谂下几劲啊！ 嗬，息事风啊， 所以唔系我点解？喂，你梗系唔系我后背啦。雖然我唔聽商台， 我梗 係 你後輩啦。唔係嗱，唔好講呢樣嘢先。我哋講翻，我哋講翻香港電台嘅同事先，因為咧有個好勁嘅電視部喺度啦。咁所以咧，大家咧，我發覺即係都幾多機會。如果你想嘅話，都幾多機會咧，可以喺電視呢個界面上面咧就參與到嘅。咁我想問阿胡世傑先生，你當年有冇嘅咧？ 有 冇試過？ 我入咗嚟冇幾耐咧，90年代中咧已經係有幸參與城市論壇。嘅幕前喎、 即系你系主持？ 唔系主持，另有其人嘅，即系譬如有香树辉先生啦，有吴明林先生啦， 系系系。 咁我系做乜咧？我其实就系嗰阵时啊，我又唔知点解我入咗冇几耐啫嘛。咁、我谂 诶，嗰阵你系属于边一个部门啊？ 我系公共事务组， 系 即系等于你而家见到高福慧啊嗰啲咁样样啦。咁突然间佢哋嗰阵时咧，佢要谂啲嘢。即系嗱，你知城市论坛以前就系、是、哦，从来都系有班人有个议题，有啲学生 就喺 个围 院喺 个 凉亭 咁样 咁 样噶嘛。咁跟住嗰阵时，佢哋嗰边嘅谂法就是、啊，不如要揾个人去做多少少嘢，令到可能嗰个画面上或者个内容上都充实少少。做咩咧？其中一样嘢咧就系、是、要我出去揾一啲所谓生面口嘅人咧就。 做一啲即時嘅回應。 係啊，係嚇、 啊。因為如果我唔知阿一有冇參加過 咧，即係最早嘅街坊啊嘛。 冇錯啦，最早街坊。 你有冇 但係佢嗰個街咧係有限度嘅距離嘅，即係你唔可以話由維園你行咗去。去 天樂里嗰邊， 咁梗係唔得啦。 係 實情，你都係喺嗰個涼亭嘅附近嘅啫，咁樣。 係， 因為我哋發覺咧，就係佢有啲人咧，就成日都唔入嚟，但係其實佢可能會有意見嘅。 係， 咁你知香港人好多人，我企喺度睇就睇咯。但係不過你行到嚟問咧，佢可能會噏兩句嘅。咁基於有啲咁嘅原因咧，就派咗我出去咧做呢個特派員咧，就出去捉佢哋做呢、這個。即時嘅街坊或者即時嘅一啲 我即係等於 收集意見收集。 當年你喺大台嗰度做城市追擊嘅時候咧，你就係咪城市追擊嗰啲？ 係嗰陣時我就唔使出鏡嘅，因為嗰陣時有 你差遣啲同事去出鏡 類似啦嚇，乜都好啦咁樣。咁所以呢嗰陣時，其中有一個方因為咁咧就要見埋我樣，我要即係所謂我哋要。引個嘉賓出嚟，踢個嘉賓出嚟啊嘛，或者踢嗰個街坊出嚟啊嘛，係啦，即係等於而家見到嗰啲方張西望嗰啲 friend 咁啦。啊，係啦，你覺得咧今日呢塊牛扒銀問咧嗰啲咯。 咁、你會唔會譬如見到你個樣，會唔會 key 翻個 title 俾你㗎？即係呢個人係記者胡世傑咁樣。 好似有啩，我覺得。另外一樣嘢就嗰陣時都係嘅，因為嗰時開始發展網上嗰個意見嘅討論區。咁我就我之前有幸坐張台度咧，就好似阿一咁啦，打開咗部電腦，就正經做緊嘢嘅。 我都正經，我 search 緊城市論壇胡世傑啊，我揾唔到啊， 冇曬啦啲。唔係講緊咧，就係可能阿主持交俾我。喂，好啦，阿世傑，你同我睇睇而家網上咧對於呢個意見有咩嘅發表 啦。睇法 咁我就會好似而家就好似好平常啦，大家無時無刻做緊呢樣嘢啦。但嗰陣時咧，可能有啲人真係有真心有意見，佢又唔想打電話嚟，佢又唔想到現場。咁你咪睇下網上面有啲咩意見。從而咧就可以收集多啲唔同人嗰個嘅，即係所以一個民意陣地咯。其實就 嗱、當時我記得咧，城市論壇就係喺個個涼亭啦嗰個位，咁然之後咧就有張台好似少少弧形咁樣啦，咁啲嘉賓啊主持人就坐喺度。咁你係坐喺最側邊嗰啲位定係點？ 我係另外有張台仔響另一個位，就唔喺台上嘅。 你都可以，我得到大頭嘅可以，即係會有 camera 射住你咁樣嘅。 我有，咁梗係有啦。 哇，好勁啊！ 有啊，我記得 Tony 台面有張水牌，嗰個就係城市論壇用噶嘛，係咪啊？ 嗰個係大專辯論賽，係公共事務咗嘅嘢嚟嘅。但係你講緊嗰個啱啦，唔係阿一講緊呢樣嘢咧，都係香港電台一個寶物嚟嘅。因為以前咧，嗱而家咧，大家去，譬如好簡單。主持梁禮勤，主持阿一咁先算咧。嗰、那個牌而家你就好、簡單啦，你喺電腦度編編96方咁咪印出嚟，你咪貼喺度啦。但實情以前咧，我哋喺香港電台咧美術組咧有幾個寫字嘅高手咧， 好靚嘅寫啲字。 係啦，你見到我而家喺台上面個牌咧，就係佢寫俾唔係寫俾我，因為我有個 show 做呢件事大會主持胡世傑，咁我就留到今日。咁因為嗰、那個。嗰啲師傅退休，亦都呢個工種式微啊，同埋而家電腦已經橫行噶啦嘛，咁、你仲使乜人寫啫？喂喂，梁偉強主打咗唔得咯，仲使乜寫啫？唔需要。咁所以一見到嗰個三角牌咧，就係我哋早期做 show 嗰時咧，就每個人都擺喺台面嘅。哦，呢、這個係梁偉強，呢、這個係劉偉恆，呢、這個係阿亨。 咁就真係用毛筆字寫啦。 佢用係佢用毛筆，仲用白色，即係好似。好似以前啲酒樓咧寫嗰個咩 水牌， 水牌就今日有大紅乳豬， 係 美點雙輝， 係 今晚即係梁宅 梁宅 梁府宴客， 宴客係 嗰啲白色字都好靚真 係。哎呦同埋咧，我知道嗰啲佢哋寫咧，佢寫得好工整，係完全唔會歪零歪稱啊咁樣。除咗靚之外，仲會好靚。 雖然佢好料，但係好。直嘅， 但佢哋系有好多系間咗一啲間喺嗰個間個框框裏面寫噶嘛，係嗰啲字係特別靚。 但係講緊個我阿一頭先講話，我擺喺台頭嗰個三角牌咧，佢係臨都唔使臨啊，直情係寫落去就嗰個位噶啦，佢唔需要話用鉛筆畫咗胡西。結唔需要咯， 唔係即係 I mean 係間咗好似九宮格咁樣咧，間咗嗰啲位 置。我印象中佢冇間嘅，因為你睇翻個牌本身，佢都唔使間咗九格或者間咗兩條線，佢寫落去就係咁橫咁直咯。 即係個師傅個工架已經去到嗰個地步啦， 好犀利。 即係以前係需要有一個呢啲，即係可能係道具部又好，美術部又好， 即 係都會有一個呢啲 啊嘛。即係佢哋叫做呢、這個書法師啊。 係啦，即係一定要有一個呢啲嘅專家。 同埋嗰時電腦唔流行啊嘛。 你講呢樣嘢咧。其實以前你記唔記得你拉開少少 EYT 咧，又或者大台，因為我細個睇大台多啦，佢個出 roller 嗰啲字其實都係人手字嚟噶嘛， 唔係打出嚟㗎，全部人手字嚟㗎。你而家揾翻，你試下求其揾個歡樂今宵又好。 你唔使翻，你揾到八十年代其實你譬如你揾書劍恩仇錄。 係啦，嗰啲全部都係手寫 字。其實你見到鄭少秋個字，或者你見到後邊蕭生嗰字，冇錯，嗰個字其實。佢當然佢碌出嚟係一個 roller 啦， 但 佢寫嗰陣時係手寫嘅， 係啊，唔係用打字打出嚟， 亦都唔係而家咧用嗰啲咩中文軟件，佢有個哦有一個叫做乜乜 體，有得簡體， 冇得簡嗰個咩體，唔係佢真係手寫嘅， 係嗰啲真係好靚，嗰啲即係 類似類似 每個大嘅傳媒機構又或者係電視台都需要有，係啦，我諗 at least 要一個添啊， 係啊， 係咯，即係大家寫字都要靚嚇。嗱，除咗呢啲咁樣嘅我覺得你嘅演出係比較正經。 你冇睇過我以前喺城記嗰啲嚇嘅過差。 唔係啊，我冇留意，但係咧佢嗰啲嘢全部都好嚴，好好正路，好正經嘅。即係你無論你係攞住支咪去搏咪又好，你係喺度睇住個電腦嗰啲網民嘅留言都好，其實都好正經嘢。你有冇試過做一啲譬如話劇啊？都得嘅嚇劇集啊咁嗰啲類似嗰啲嘢咧。 冇劇集真係冇啊，因為嗰陣時我都話啦，我係公共事務組嘛，咁佢哋梗當然係公共事務組啲人揾翻我就會正路啲啦。咁佢覺得嚇你係做主持嘅啫嘛，我入嚟都係做嗰陣時時事組嘅主持，咁佢梗係唔會揾我無端端去演戲啦。我又唔係演戲出身。不過你講開呢樣嘢咧，我當年咧我就冇參與幕前嘅演出，我講電視部除咗城市論壇啦，但係我曾經嗰陣時因為我認識得有個同事佢喺。嗰陣時嘅電視部嘅戲劇組，佢要拍戲咧，我借咗我的車俾佢出鏡喎。 但係點解要借你架車咧？ 係咩牌子特別靚咁樣？ 唔係，我嗰陣時係我第一架車添，仲要係我通常都唔借俾人揸嘅。咁係因為嗰日咩？我真係想睇佢哋拍戲啊！咁我記得喺馬鞍山嘅，就係呢啲咁嘅時間。我係喂你放我工得唔得？我 OK 啊。你嚟唔嚟？我想突然間好似我唔記得咗點解佢冇 book 車啊？定係？咩原因？佢話：喂，突然間呢場戲咧要講個男主角，佢要揸架車去邊度？你可唔可以借架車？我諗咗好耐嘅都，但我諗下呢個機會都幾難得啊！通常我哋睇電影又見到啲男女主角揸車，咁我就想睇下究竟一架 車係真揸定假揸？ 冇錯啦，假揸係 啲 cam 點 set 冇錯，真揸就真係嗰個人揸咁啦，假揸就將架車叫上咗架啊嘛， 係 佢哋 book 咗架車一個拖車 拖住佢係啦， 然之後有腳好似航空母艦嘅東西，將你車車咗上去， 車上去， 但係嗰個車唔係平時啲拖車咁高嘅，佢係同個地下 比較貼地下嘅， 因為佢要 似翻嗰個 車真係響。佢即係扮到唔離地， 係啦，扮到好似喺個馬路上面行緊咁樣。 知喎，有啲行嘅喎你。 因為而家咧綠幕啊， 哦，直情係連嗰個都唔需要。 因為嗱，我對上一次去跟佢拍戲啦，咁又係有車嘅畫面嘅，咁但係咁啱落雨啊，咁就夾唔到場戲，咁所以就變咗喺邊度咧？嗰日係拍學校嘢嘅，咁啊諗住跟住之後就拍公路啦。好啦，咁拍完學校之後就，死啦落雨，咁點算咧？咁啊導演就話，咁唔好嘥時間啦，我哋即刻喺學校嘅有蓋操場嗰度。 揸架車入嚟， 係啊，架車拍入嚟，然後就即刻叫啲場記嘅同事咧，就拉起個綠幕，咁然後兩位演員咪坐喺入邊嗰度揸車嚟扮揸車 咁樣。咁會唔會有人敖架車？係 啦，就有人喺度敖架車啦，有啲人喺後邊喺度敖架車，就扮喐，即係輕微有啲晃動咁樣去做，所以我唔知。嗰、那個真拍係唔係咁？當然有真拍過嘅，因為佢未落雨之前有試過一兩 t 真拍。 真係嗰個演員揸住架車， 真係演員揸住架車嘅。咁佢咧就幾款啦，即係例如有時候可能大家見到個演員可能單頭司機咁樣揸住架車咧，佢好似同隔離副駕駛嘅人傾緊偈咧，其實就嗰個係攝影師嚟嘅，咁咪坐喺攝影師嗰度同佢傾緊偈咁樣。亦都有啲係喺後邊。即係可能後面個 set 位嗰度再改，亦都可能前面再拉，幾款都有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哦要假嘅話咧，我而家聽翻嚟主要都係綠幕為主噶啦，全部 CG 搞掂噶啦。 即係我唔知而家咁你咁講咧， 咁 係 咪慳皮啲？我想 因為路面嘅狀況係好難控制啊，因為試過真係可能拍下嘅時候前面架車就撞咗埋佢啦，亦都有試過可能係前面係演員車，後面係camera 車。 咁個 camera 車咪跟甩咗咯。 嗯， 所以個你個、你人手 嘥嘅時間就多咗， 就多咗好多。咁所以就決定最尾不如用落幕錄幕去解決啦咁樣。 但係佢解決到之後，個喺個鏡頭或者窗口出面嗰啲人與景嗰啲係完全做翻曬上去冇問題。 佢我估啊，因為 應該係全。源头 我唔系好识 CG 啊，但系我估咧应该系嗰个 CG 嘅师傅咧，佢会自己拍一次个街景，然后 套翻上去。 嗱， 即系好似 Google 咁样，拍一次街景即系套翻上去。 嗱，如果你拍一次街景嘅话，我几时转弯先？你嗰两个男女主角喺个车嗰度做紧戏嘅时候，你都要转弯噶嘛？ 有时对cut咧，你cut咗嘅时候，你就唔觉佢转唔转弯噶啦。 都啱， 因为你转弯嘅时候，通常系影住架车噶嘛。 嗯。 你會留意，如果你細心留意啲景係嘅，有時唔係好接。 但我係專留意啲景咧，有冇穿 先 啦。 因為 有時無啦啦喺太古飛咗去旺角噶嘛， 跟住嚟咗廣播道咯。 係啊， 唔係講翻即係嗰陣時咧，即係我哋舊式嗰啲拍嗰啲所謂將架車上架去拍咧。其實我仲見到嗱， 好似拖車咁樣咯。 冇錯，佢拖車咁，佢慢慢行，同埋佢嗰個。佢架車喺路面行嗰個震動咧，就唔使要阿一或者阿何亨喺度熬架車啊嘛。 係啊 係啊，咁架車都已經係咁樣喐緊啊嘛，同埋要行緊啊嘛。仲有咧， 但 係 你係點樣啊？你當時係 我唔喺架車上邊。 唔係，你當時個拍攝唔係用拖車嘅，真係個男主角去揸車。 唔係，佢上咗架。 我上咗架嘅。 佢仲要係我見到咧，上架有咩好處咧？就係嗰啲攝影師同個 crew 咧，仲可以企埋喺嗰個架上面咧。 係。 你幾 set 幾部 cam 都得啊？因為阿一頭先講過，如果你真揸車咧，你就要調位。譬如話，你當阿主角同阿乘客位傾偈嘅時咧，乘客位嗰個就係個camman 啦。 嗯。 因為調轉頭咧，你又要 camman 坐翻去個司機位度同佢對吉，你就嘥好多時間啊嘛。 嗯嗯， 但如果你將架車上咗架，你啲人又上埋架車嗰個架度，咁你點拍都得啦。你前後左右都有 cam 啊。 但係咧，因為咧，我有一個朋友咧，其實佢係做呢啲拍攝嘅嘢嘅，咁咧佢哋就會有個職業病啦。其實佢哋就唔係太中意嘅，上架嘅。因为咧，佢哋嗰个职业病系佢哋其实系睇得到究竟，即系当佢睇翻套戏嘅时候， 哦，知道佢系真揸车定系上架， 所以佢哋就好抽离嘅，永远睇戏咧都系哇上架咁、哦、样，咁 喂、 就是、 我都会咁睇喎， 因为佢会睇到咧同平时你望到架车出面嘅嗰个风景咧，系浪起咗，点都会浪起咗少少噶嘛，咁佢哋会睇到嘅时候就会觉得好唔舒服。 同 埋啲演員都係， 同埋咧， 我發覺好多演員都係會睇得到 嘅。嗱，你係因為咁嘅，我揸車嘅，我就見我好感覺到嘅人係咪真係揸緊部車，即係咪駕駛緊啊？ 嚇！ 因為如果你係你純粹好似係譬如阿一坐咗我架車嘅司機位，同我自己揸車同我一傾偈都係兩件事嚟嘅。 係， 即係嗰個扭軚盤嗰啲微動作， 即係或者我係啦，即係嗰啲睄啊嗰啲嘢。你如果你唔係真係駕駛司機咧，你係真係有係會穿崩嘅咯，嗰啲位。 同埋你要背對白，可能有陣時你如果你真係揸緊嘅車，即係唔係上架嘅，真係自己揸緊嘅車，咁喺度拍緊嘅時候，可能拍拍下，突然之間真係個路面嘅狀況有啲唔同，可能你講到嗰句對白講到一半，你要停一停。 你會嚟一嚟，唔係你未必停一停，你要你嚟多咗嗰邊，好簡單。譬如有隻狗衝出嚟先算啦。你會嚟一嚟，咦？ 哎呀，咁 即係你都會哎呀，或者嚟多嚟。雖然你可能繼續，如果你專業的話，你可能繼續講緊對白。 但系如果当时佢系好心情，嗰堆对白好心情嘅时候，你唔可以可以咗咁样噶嘛？个重点喺呢度。好啦，咁啊，头先阿胡监制咧就讲咗一样嘢咧，就系、是、佢第一次登场见大家喺电视就系、是、喺城市吓。 无心，街中每个人彼此匆匆过。就像眉心重叠的足印，细淡了千遍，多千遍看落也不要紧。留心身边每个人冷冷的双眼，试问何因人在匆匆里，哪曾知道今天你我是远还是近。如今都市内每人仿佛不可以让友情接近，时间鞭策着定一生，天天相见像留心。 心中爱意自愿已近。 胡監製咧就喺一個城市嗰度出現啦，咁然後咧就行咗一個城市論壇啦。喺個過程當中，大家咧亦都見到阿胡監製嘅城市足印噶。唔該曬小鳳姐，即係幫你繼續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热带风暴木兰今晚至到听朝继续靠近广东沿岸。由于木兰中心附近的烈风范围较小，除非木兰显著增强或者本港风力有明显上升趋势，否则三号信号会在凌晨两点之前维持。天文台会密切留意木兰的发展和动向，评估是不是需要发出更高的信号。政府延续现行社交距离措施多两个星期至今个月24号。政府说每日新增新冠感染个案继续在四位数，整体入院人数持续超过1000人，未见稳定向下趋势。为管控传播风险并平衡社会和经济活动需要，决定在下一个14天周期维持现行社交距离措施。政府又提醒处所负责人，疫苗通行证今日起加入红黄码，必须使用验证二维码扫描器的处所负责人应该在星期五之前尽快更新扫描器至 4.4.0 或以上版本，并且在不迟于今个月23号确保相关流动装置维持网络连线状态。政府说红码和黄码是用作识别较高传播风险的人，处所负责人要按相关规定拒绝有关人士进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青岛与到访的南韩外长朴振会谈。韩联社引述王毅说，两国要梳理建交30年来的有益经验，准确把握两国关系大局面。王毅又提出两国要坚持独立自主、睦邻友好、互利共赢、平等尊重以及多边主义。朴振说，双方要基于相互尊重精神，共建追求共同利益的互惠韩中关系。韩方今后将会根据国家利益和原则，以和而不同精神谋求与中方合作。韩中一直保持紧密经济合作关系，今后要透过稳控供应链等携手共克新挑战。韩中亦都要进一步加深最高级别的战略沟通，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方便的时候访韩。朴振又说，韩方会坚持实现北韩完全无核化原则，希望中方为北韩放弃挑衅并选择对话发挥建设性作用。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790点，跌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27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4.94，瑞士法郎0.952，加元1.287，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211，欧元对美元1.025，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7.31美元，卖出1,799.9美元。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喺晚上九点，热带风暴木兰集结喺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460公里，即系北纬18.3度、东经112.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西部至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与木兰相关的广阔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并且为本港带来大骤雨、猛烈阵风和雷暴。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木兰会在今晚至听朝继续靠近广东沿岸，但是由于木兰中心附近的烈风范围较小，除非木兰显著增强或者本港风力有明显上升趋势，否则三号强风信号会在听朝两点之前维持。天文台会密切留意木兰的发展和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的信号。现时本港普遍吹强风，但受到骤雨影响有猛烈阵风，离岸海域和高地间中吹烈风。此外，明日正值天文大潮，木兰引起的风暴潮有可能是明早导致德瓜地区水浸，市民请提高警惕，尽早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在过去一小时，塔门、长洲和大美督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83、69和6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98、77和85公里。预测本港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明日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密云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气温介乎25至28度，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 跨平台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运动名人录环节，为大家找来著名的视障跑手梁小伟，和大家分享虽然视力零度，但一样可以跑出前路。 港台体坛123，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障版会在同日下午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晚上时间9:37，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大家记得留意啦。同埋咧，发现今日咧，其实出门口嘅时候咧，直至到翻到嚟公司咧，系突然间哗一声好大雨，直收。再哗好大雨，又再直收。 其实呢几日都系咁嘅，即系就算寻晚都系咧，明明你好似我走嗰下都冇乜雨，但系突然间可以好大雨，大雨都系净落唔到车嗰只大雨。 系啦，咁所以大家如果而家喺条街上面嘅话，无论你系行人定行车咧，咁大家都要小心啦。 系因为古人智慧啊， 系点样？ 贵人出门招风雨 啊。 我哋嘅户前监制啊，离开佢嘅座位嚟到我哋直播室，已经招致如此大风大雨。 系咯。 真 是 不得了啊！ 真是不得了啊！ 文采的嘢，我真的不会驳你嘴的呀！啊，话晒你读嗰间学校或者咁有文采，我呢啲讲真系都系即系手作仔出身咁。 唉，唔好讲呢啲啦。 好好睇啊！你繼續啦。喂，頭先阿胡世傑就講咗佢嘅一啲叫幕前演出啦。阿一到你啊。 喂，阿一正話呢個咪幕前啦，你好睇啊嘛，你即係暗指咗其實阿一咧個演出係 O K 佢阿一嘅演出不嬲都 O K 係啊，所以我真係好想問阿一，其實喂。你即係喺香港電台之前或者係嘅期間呢，你有冇參與過幕前嘅演出呢？ 我冇㗎，我完全冇諗過做幕前。 就想大 好理由 嘅。冇。 我睇你個樣應該。 冇理由。 呢啲簡直就好似滄海遺珠一樣。 定 係我其實好想係做電視部嘅一啲外快嘅，即係無論係教育電視梗冇咗啦，係咪先？咁但係其實我好想做，但所以咧我間唔中啊。 你都想客串下獅子山下？ 係啦，都好啊，係咪先？ 咪先， 即係嚟啱啱呢一壇啊！ 係出發啦！ 出發 啦！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5周年原創微電影《出發2022》。 系， 我都想有份参与下，做下啲小角色 啊 嘛。 喺 呢个2022咪即系有2023咯。 咦，系你可以期待一下。 25周年系咪要等到5周年啊？ 唔系即系26周年都可以， 都 有 廿 六年 有咩你改嘅啫？ 但系 咁，我想讲咧，即系讲开狮子山下又差少少。其实咧吓，嗱，我都系一个从来冇谂过要即系幕前见人嘅嗰啲我。是的，就不会走来电台做匿埋喺支咪后面啦，是不是？但是呢，如果你说喂狮子山下可能有一个不知咩角色客串下，其实我好想 做。做啲嫁唔出嘅阿妹。 冇错。因为呢，我觉得狮子山下呢是我哋由细到大一起成长嘅一样嘢，而你细个你作为一个香港人，你是真的未试过未睇，即未试过冇睇过狮子山下。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去涉猎一下，就等于对面街十八楼。 哦， 即我当年我突然之间俾人哋真係掹入去就做个嫁唔出嘅工厂妹啦咁。哇，我几开心啊。 所以 你觉得有贡献啊。 所以喺我身上就係变咗教育电视囉。因為我由細到大就係睇教育電視大嘅，即係以前我記得一放學翻到屋企咧，一點至到兩點鐘咧，係都市閒情嘅，係啦。 以前係咪都關你事㗎？阿胡監製， 關你事。 以前關佢事㗎， 因為我唔係好中意睇教主餸啊。 係。 咁所以咧， 佢當時係邊位教主餸啊？ 記得。 好似有方太㗎，係咪咧？ 都市閒情會有方太㗎。 嗰個叫做李太。 李太係啦。咁又教主餸嘅，咁然後我哋差唔多兩點半至兩點九先開始做功課，咁我阿嫲就會轉過去俾我睇教育電視嘅。咁我好記得嗰啲細個嗰啲數學。啊，常識啊，同埋英文啊，中文都有啊嘛。 係咪你想做舉手嗰個同學啊？ 有啲同學 可以攞到大頭， 好型嘅啲同學。我仲記得有啲童星名，有一個叫成展權啊。 哦，係咩？ 係啊，我記得 邊個成啊？ 成 功嘅成，成 功 嘅成，龍成咯。 係 啊，成啊，等我 係發展嘅展。 係啊。 成展權可能我哋都會一睇個樣已經知喎，即係認得樣唔認得名嗰啲喎。 即係遊標嗰啲 friend 啊！ 你咁衰啊？ 呢個係咪佢係 ETV 一哥啊？即係有份報紙咁樣形容，有份報紙 送你匹敵喎， 有份報紙係咁樣形容嘅。 你一台嘅一哥，佢 ETV 一哥喎。 冇計啦，人哋出名好多，咁所以我好想做一次嗰啲ETV 嘅，即係二台阿天怡佢哋都有拍過 ETV 噶嘛。 記得， 我好想拍一次，但係所以我間唔中會參與。电视部嗰边嘅同事嘅一啲聚会嘅， 而家天怡都好似有响电视部出现啦。你 点解你会参加？ 因为佢哋间唔中会有波踢咧，佢哋争个龙门，系啦。咁我成日喺啲监制面前泣泣痒痒，咁但系到而家未揾到小弟。 佢哋要开拍呢啲足球嘅剧集， 又唔使足球嘅， 先揾你。 其实小弟咩都精嘅，即系嗰啲咩以前可能哲学有偈倾，佢哋可能都仲有嘅时候，其实都可以揾下我嘅。 哲学有偈倾，你 都 觉得 我有哲学噶，可以佛学有偈倾噶嘛？即系如果电视部嘅同事听到，其实我好想做幕前噶，因为其实 佛系咧。 哦，都得，系咯，即系我好想，但系其实你问我，但系如果做电台之前，我系冇谂过做幕前嘅工作嘅。咁系呢一两年有份写下剧本嘅时候，咁啲导演就话：喂，不如你过埋嚟一齐，即系客串演出一两套。 即系偏而优则演啦。 哦，咁又冇，系纯粹因为我封利是可以自己人可以细封啲咁样啫。 一嚟啦，同埋咧，我觉得其实呢一行，无论系电视或者电台都系，有好多时其实可能有好多过嚟帮我哋手嘅一啲 helper 嘅同事，可能佢只系负责scan 电话咁讲先算啦。但系你嗰边录紧广播剧，突然之间我想搵一个生声，哎呀，我争个人讲好嘢咁样。 系啦，咁然之后，咦，有个阿妹喺度听电话，喂，得唔得闲？你过嚟，咁其实佢就已经无端端客串咗一个角色噶啦。 Ada 寻日讲啫嘛，有个 PA 擘大只嘅就 系、 是。系 啦， 用咗佢只脚嚟做啫嘛。 因为 Ada 唔舒服，即系对于做嗰个动作佢唔得啦，好辛苦啊，咁样又突然间肚痛，咁就揾个 PA 只脚嚟顶咗，做咗佢嘅替身。 都算幕前演出噶， 都算系噶。 其实我哋好兴嘅，即系谂下每一年咧，我哋啲 intern 同学仔咧，嗰啲即系嚟实习嗰啲咧， 咪揾佢哋笨咯。 又唔系咁讲嗱，我真系我真心唔系觉得揾佢笨，我纯粹系好简单，譬如话你哦，原来呢个手下留情。可能係環節要做一分鐘劇先算啦，或者一分鐘 VO， 你要揾把新聲或者嚟下生聲啦。咁啱啊，同學仔喺度嘅，你咪即一來你俾個機會佢，二來嗰把聲又唔會話，哎聽揾數唔係黑行勤嚇、啊，或者加埋胡世傑，再唔係阿小三咩都好，你揾把新聲你就覺得啊嗰樣嘢好似有啲新鮮感啊嘛。 嚇，誒同埋我諗其實。譬如我谂翻我自己以前，譬如我喺对面街做紧 training 嘅时候，即系你有牌你都唔使旨意可以坐到埋位，掂到支咪嘅时候咧，咁我试过有一次，即系磨烂只喺度，我唔知点解嗰次翻去唔记得咗做咩，好似系想翻去学，即系特登星期六日嗰啲嚟嘅，想翻去学下份 panel 咁啊。咁通常星期六日咧，好多节目都系录音噶嘛。咁如果个节目录咗音嘅时候咧，咁就需要有啲人报时咁样啦。咁嗰阵咧就唔系好兴啲，因为電台局即係對面家電台咧，就有啲叫控制員嘅同事，咁佢哋就唔係好中意推咪報時嘅，佢哋唔係好中意，咁所以咧。好多時，譬如面對一個，譬如可能係晏晝十二點至六點都係錄音，哎，揾下睇下會唔會有一啲嗰啲二打六嗰啲人行過，揾佢埋嚟叫佢，逢搭正之前，一分鐘你過嚟呢度啦，跟住你幫我報咗個時佢啦，咁樣。咁我就試過有一次就係翻到去自己玩 panel 嘅時候，突然間就俾人哋滴咗上去，佢哋就好善思人咁講，喂，俾個機會你，嚟過嚟，因為你報時咧，你要搭個嘟嘅嘛，即係你唔可以搭。正個嘟，你一定係要喺個嘟之前，你收聲咁樣噶嘛。咁我係由晏晝十二點咧試到夜晚六點鐘，一次都未成功過。一係 未成功過， 即隔離街係喺嘟之前要噏曬。 因為佢個嘟佢唔係我哋咪錄下嘅，佢係搭正嗰一下嘅。咁係啦，因為咧佢哋嗰啲錄音咧好多時都會 under 少少嘅，譬如可能係去到最尾佢係爭五秒先至埋到岸嘅，咁我咪就要講咯。 嗰五秒。 而家嘅時間係。几多点嘟咁样嘅，咁但系有阵时候可能佢唔系 under 五秒，可能佢 under 十秒或者系三秒咁嗰啲咧，咁就每一次我讲咧，我都系唔可以讲完收声嘅时候佢嘟啊，我讲咗六次都失败。 咁啊，技术员会唔会发？ 唔会，佢哋唔会，佢哋好鼓励，因为有个人帮佢哋讲咗，你明唔明啊？咁然之后话唔紧要，我哋下次再嚟。咁所以我无端端咧就喺公司无啦啦就留咗六个钟喺度，但系就做唔到我想做嘅嘢咯。因为我想翻去练 panel。不过，其实咧你有呢个机会咧，我系好开心嘅，我觉得好好玩，同埋系哎呀。我出声啊！喺个大气电波度听到我讲嘢，唔知道有冇人认得我咧？咁样，我系咁样谂，好低能噶。 唔系，但系咁咧，我系觉得，即系如果你话你咁多次都唔中咧，我恐怕你累街坊啫。 你咁样讲，唔好意思咯。喂，但系嗰阵真系因为你好惊，佢现时系 live 噶嘛。 嗯。 咁所以你好惊死啦！咁点算咧？又惊你自己甩牙咁诸如此类。 你有冇接咗电话啊？之后都。 啊冇事喎、啊， 系 冇事喎、啊，咁 OK 嘅，咁咪系啦，过咗关咁样咯，叫做咁。阿一仲有冇喺港台咧？喺港台有冇其他嗰啲演出经验噶 ？RTHK Mile 咦？啊，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咧？ 大家仲记唔记得？即系而家仲有呢个嘅 apps 啦。 系 咁，但系以前嘅 RTHK Mile 系有短片睇噶嘛？ 嗯， 即系唔同节目会有啲短片啊，即系例如二台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咁佢会整一条VT， 咁然后就会。即係一條短片，然後就配住阿天兒嘅聲音，然後就介紹今個星期嘅一啲推介歌曲咁樣。咁除此之外，其他節目都可能會拍一啲可能得意嘢，即係例如我哋嗰陣時手下留情都有拍過。 我記得我哋拍過踢拖鞋， 踢拖鞋，同埋我有揾過淑梅姐嚟教我哋用。啊，唔係淑梅姐，揾咗我哋另外一位監製阿陳德信先生，即係而家現任嘅二台副台長阿陳德信先生，係教我哋用呢個 Open Reel 同埋黑膠碟嘅一啲注意情況。 咦，唔係喎，好似淑梅姐都有教。 淑梅姐好似都有 黑膠碟嘅，我記得有，係啊。 係啦， 我記得你好似仲拎啲水樽嚟，好似咩練大隻啊，舉水樽嚟啊嘛，係嘛？ 你将你剥衫啊？ 好似系啊， 唔系 系卖肉演出呢套嘢。 系啊，你嗰次嗰次佢嗰条片咧，嗰、那个个 view 数好高嘅。 有冇收投诉？ 唔系，佢嗰次应该就系你企上个榜，跟住你个身上面储。揸住咗好多好重嘅嘢，然之後逐樣攞出嚟，去到最尾連自己啲衫都剝埋，剩翻條褲係咪咁樣？ 好似係 剩翻條褲，跟住睇下你幾重 咁 樣。 咁都出得街啊？ 出到出到，個 view 數好高，好似仲深得好多高層。 哦， 係 啊，好多高層 喜愛同埋拍 獎。但到而家電視台都電視部嗰邊都未有人揾我去拍嘢 嘅。唔係咁總有機會嘅。你一路繼續堅持嘅時候，一定會有機會嘅。就正如我而家仍然都继续希望，如果有一日喺狮子山口里面，我可以饰演一个嫁唔出嘅细妹，呢个系我嘅愿望。 愿望上至新郎，谁人明白你心境寂寞，眼泪洒不尽。世事难得公允定厚薄，尽力无问收获，谁人能做到甘于淡薄？美梦会消逝，戏剧人生终有日闭幕。要快乐，等到落寞人尽了落，追下来休醒过，美梦如酒醉了后更寂寞。 振棠先生的戏剧人生啊，胡世杰先生在这里又是讲返嗰句啦，是我哋嘅前辈啊嘛。咁呢，你其实你做过哪一啲台同埋做过哪一啲岗位节目？ 今日变咗系我系。我是 因为阿 Ada 讲开电台嘢咧，突然间发现其实 同埋我对于你做都市闲情好有兴趣啊！我而家先知道，可能我细个有睇过你啊。 讲埋呢个香港电台先啊，唔系我入嚟 讲都市闲情， 下个礼拜咁咪点啊？ 你继续啦， 我搏你下礼拜揾我嘛，就系要喂。其实讲真咧，我入嚟咧就系做公共事务组嘅，做咗一段好长时间，咁跟住咧就去咗二台，即系阿一。嗰陣時話思潮作動啦，就係、是、因為我去二台，跟住就開咗 二台思潮作，唔係思潮作動係二台嘅第一個節目。 係啊，我第一次去二台啫嘛，嗰時其實講真咧，去二台嘅感覺係有啲戰戰兢兢，因為二台全部都係好似梁麗芹呢啲咁資深嘅 DJ 咧。咁、我自己第一， 即係你覺得一台嗰啲 DJ 唔資深？ 我未講完。 哦， 咁我就覺得，因為始終你知二台咧，佢從來都係 資深 DJ 同資深大 DJ 咁樣，好似啲律師咁樣。 即係有大與唔大係咪？唔係咁，所以咧嗰陣時覺得嚇、我自己從來都唔係 DJ 嘅一員啦。但係你加入二台家庭咧，其實係有啲戰戰兢兢嘅。咁好彩嗰陣時咧， 思瑤作堂呢個節目咧，佢又唔係真係要好似你哋咁一定下下都要打歌啊、播歌啊，純粹係一個傾偈嘅清談節目，亦都係啲文化社會面向嘅嘢啦。咁就叫做邊做邊學啦。 咁但我想問，即係拱翻前少少，公共事務嘅定義係？是指啲咩㗎？ 其實 即係因為理論上我哋即係香港電台都照顧咗好多唔同方面嘅聽眾㗎嘛。嗯、即係你睇返最簡單睇返一至六台啦，我稱之為即係一台就可能時事啲嘅，咁二台就音樂啲，咁三台古典音樂，四台有外語，五台就係呢個嘅老人家，係、 嗯、 啦， 係 啦，長者啦。咁然後普通話台就普通話台啦咁樣。咁其實公共事務嘅定位係 三台外語，四台古典音樂 哦，係咩 ？sorry， 三台加。有 news 嘅，除咗外语之外有社会事务嘅都系，即系类似 PAU 嘅。其实三台系，咁唔系我答翻你嘅问题先。我所知嘅咧就系、是公共事务意思咪就系一啲社会事件、政治事件，比较你可以话叫 hard。比較係硬啲，冇咁即係所謂嘻哈啊，比較嚴肅啲嘅一啲節目咯。 哦、 因為以前我個年代嘅一台咧，係比較即係譬如朝朝早精神好啊，即係阿馮唐啊同阿錢做呢啲節目、啊。 我會叫馮偉彤先生。 喊耀然、喊耀然啊嗰啲，同阿陳永業就係開心新唐線啊呢啲，即係好多叫做 general program 嘅。咁但係而家就唔係啦，而家你見到一台都承擔咗好多呢一類嘅節目呢，因為始終我覺得啊，個社會係越嚟越追求喺社會方面呢好多信息嘅交流同溝通啊。咁、 嗯、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淨係得一個組叫做公共事務組做呢，第一可能你做到嗰啲同事死咗，第二呢一台嗰邊呢亦都可能要再發展多少少呢方面嘅節目，希望可以再做大個餅，我覺得係，即係除咗你話有頭先你好黑自由風啊、千禧年代啊、香港家書之外咧，其實仲有其他好多嘢噶嘛， 嗯嗯， 係咪？咁譬如你講話咩五十年後啊，又或者係其他一啲譬如話與 CEO 對話呢一類，其實你又想知道一啲社會多啲嘅嘢， 係 可能係商業界面嘅嘢、商業層面嘅嘢嚟嘅，但係嗰啲嘢又未必去落到去頭先我講話好黑。好硬骨嗰啲咧，每日嗰單新聞追到點樣樣啊？究竟而家今日有幾人確診啊？衞生署又有啲咩嘅跟進啊？嗰啲嘢咯。咁所以我覺得有少少分工上唔同。咁但係其實大家，我覺得係想成個台做大嘅餅咯。呢、這個我所覺得一台嗰、那個而家嗰個定位同以前有少少唔同。係啊。 阿一頭先有問題係咩啊？ 公共事務的定位是什麼、 哦、我答不答到你 答到答到不過我要消化咯 即是我講得不清楚 因為我有時都會覺得啊公共事務和一台之間好像有 些公共事務這四個字你 get 不到是什麼 我 get 到我就是說好像有時可能和一台的一些節目我覺得啊究竟是它是屬於一台因為一台好像很時事嘛、那是不是有些重複了樣所以我就問清楚公共事務 有少少分野 是 的我有少少分野 很明顯的分野就是我們屬於一台的嘛你覺得我們有沒有呢一種正經認真嚴肅 的感覺，其實我有嘅，係啊，其實我有 的， 我冇懷疑， 冇攞出嚟啫， 我冇懷疑。 同阿世傑聽喺出邊論時事都論得頭頭是道嘅，你問下。 但係我覺得最簡單嘅一個分野嘅方法就係、是。自由風同埋手下咯，係啊，咁樣分咧可能會易搞啲咯。 哦，哇，咁樣就係好清楚啦嗰條線。 喂，但係你有冇啲咩節目係自己特別想做噶？ 想做即係未做過嘅。 唔係，即係你最中意做咧，應該係話。 最中意做，其實我覺得我都係做，我中意做雜誌式節目咯。 嚇！ 即係因為以前嘅時事沙龍，但係公共事務組一個雜誌式節目嚟噶嘛。咁我覺得嗰啲咧，即係既係既即係應該係裝鞋並重啊。 嗯， 其實走下流程我都中意做噶。 係繼續啊！ 我冇嘢講啊。 你而家先講，你早啲講啊。 唔係啊，我驚阿隊長即係唔翻嚟啊！大佬， 阿基哥有一啲好特別嘅反應俾咗大家喎，唔知點解嚇。 我驚劉偉行落而忘返啊！呢、這個真係咧，我個台長殺咗有份啊！真係 唔好去傻啦，講呢啲。喂，但係你嗰陣你咁你 enjoy 做音樂節目啊？因為阿胡老通喺呢個音樂節目嘅範疇裡面咧，其實 都涉獵廣泛嘅。 係啊，都曾經 我 enjoy 嘅，但係我 曾經做過一啲嘢嘅喎， 冇錯， 你唔好有啲成績幾勁、啊。 唔好講嗰啲，唔係其實咁嘅，你講開我做。音樂節目我真係唔打唔撞，因為我曾經係輕談淺唱畢業聽嘅監製。咁、監製唔係一定要做節目嘅，呢、這個第一啦，唔係一定要做翻個節目。我意思係，咁、只不過係一啲機緣巧合，咁啱有時要打風間，又咁啱可能有啲同事突然間有事， 要找人替，但是又真的找不到一个适合的人，可能那时候我未识梁礼勤，更加未识刘伟恒，咁所以呢 你继续吧， 所以呢那时候就真的要真的顶硬上去播一些我自己想或者我喜欢听的歌啦，咁我先至声明其实我的歌老宅的，即是宅的意思是我可能我播八十年代四大天王或者早少少，跟住打后一路去到二千年嗰只嘅只咁样，咁所以我又唔系我唔系好似阿基基嗰啲咁样，哇去到咩六七十年代啊，讲得出嗰啲 中英二法日都有啊， 梗系啦，梗唔得啦，我意思吓，亦都唔系新岛就系一嗰啲咧，哇你随时喺嗰个假度可以拎十只碟出嚟讲得到呢十个歌星个样同埋呢只咩歌咧，我完 女歌手我得啫， 系咯，我都明白，因为你有后援会啊嘛， 唔系佢女演员都 OK 嘅。 但系阿世杰兄，你嗰阵时系跟边位前辈啊？我呢个我反而想知道，啱啱 我冇跟过前辈， 即系你自己坐埋位就做。 系啊，即系其实嗱，我又唔系话我好似我要我要坐喺李志光后边睇睇李志光点样打歌先，我又唔系，我纯粹我觉得我系。自己摸翻嚟，或者我你記唔記得我之前我頭先有講啦，我都話我係聽阿羅曼榮同埋聽阿杜文蔚等等啦。其實因為我做監製嗰陣時咧，係歐陽德芬，even 好似張係咪張偉基做嘅《興南展唱》，我唔記得咗，好似係。 你陣間問下佢。 係啊，咁即係所以，我覺得我都係聽佢哋點做，我嘗試去揣摩嘅啫。即係偷師啦，佢講曬。所以我覺得我做得唔好嘅。只不过可能有啲歌咧，就大家都系嗰个年代嘅人，又播翻嗰个年代嘅歌，咁可能中咗少少一啲共鸣圈咯。 因为咧，我哋头先同阿 Ada 即系杜文蔚嘅嗰个访问咧，都有讲到话做通宵节目嘅。咁既然咧，阿胡世杰先生咧，即系对于做通宵节目咧，系又或者叫音乐节目咧，系有一种嘅坚持同埋执着咧，我觉得咧喺不久嘅将来咧 ，Vicky 都有写嘅，2016年9月3日啊，胡世杰曾为替换的主持啊，拜拜， 希望有机会再听到。